多年以后，是否还有爱的人？

是谁和谁的心刻在树上的痕迹，是谁和谁的你留在

等待着你。